是否还爱我，所以我偏要我等着你说爱我，等你跟我说，等你跟我说你会依然爱着我，别让我伤心，别让我哭泣，我讨厌这样的我，等你跟我说，等你跟我说，不让我伤心难过，可知我心中只有一个你，所以我还在等等你说爱我，等你跟我说，等你跟我 色休闲，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午餐，自助火锅，会宴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4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国铁路总公司目前公布了2016年年度的报告，称全年实现净利润10.76亿元，近三年来客运收入首次超过货运。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目前印发，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医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的扣除。中国政府二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品牌日的批复，据批复，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五月十日设立了中国品牌日。5月2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一二线城市的楼市成交环比同比双双下行，三线城市略有增长。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进一步满足妇科疾病患者就医需求，发挥河北燕达医院在中医及妇科领域的特色与专长，河北燕达医院将于2017年3月11日起增设中医妇科门诊，每周六上午由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杜贝，每周二四上午由主治中医师马爱飞在医院二层妇产科门诊出诊，特色诊疗多种妇科疾病。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健康热线400-898-1120。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维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

有声有色的画面，唤醒封印的思念，究竟什么样的你，其实蔓延的思绪，有些牵挂的人间，风划过我的脸，带我回到寒冷那一天。原来啊，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界，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梦里是谁的笑容，提醒尘封的眷恋，遇见什么样的你，是否也想念曾经心心牵挂的字句，风带走了踪迹，却带不走你我的世界。原来啊，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界，在爱醒来之前、哦、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原来爱是为了你存在，深藏在心世界，早在爱你醒来之前。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却忘了还，原来时间，时间不断的演，就只有遇见你，有继续未完的遗憾。 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无法飞翔。可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

别笑的，每一天到晚都在赶着我，有花瓣追我的公车，最一天也被你放走，快点对我展开追求，我一定不逃脱。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错过的坚持不该坚持的东西，轻易放弃不该放弃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或许有那么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老师，或许有一天实现自己的理想，达到自己的目标，生活还在继续中。 不要哭了妈，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正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拉拉，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拉了，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

今天是五月四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九，也是五四青年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度。廊坊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7度到13度。近邻天津阴，26度到1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广电网络公司自即日起开展广电亲情奉献专电视赠宽带优惠大酬宾活动。一、新装用户，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标清机顶盒一台和1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加2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标清机顶盒一台和2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3年电视收视费936元，赠送高清机顶盒一台和5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1年电视收视费312元，赠送1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2年电视收视费624元，赠送20兆宽带一年。用户缴纳3年电视收视费936元加100元含以上付费，赠送高清机顶盒一台和50兆宽带一年。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1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唱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木头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若想征服别人，绝对不能用强的，只有温柔的微笑才是女人最好的武器。有信仰呢，就会有年轻；迷惑就会年老；有自信就会年轻；恐惧就会年老；有希望就会年轻；绝望就会年老。岁月使你皮肤起皱，可是失去了妊娠，就损伤了灵魂。 周末午夜电话，快到寂寞的夜晚，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意好发呆，语气大声呼喊，唱寂寞午夜说拜拜。一路希望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传承带，让汗水轻轻飘散。说拜拜，音乐 其实放弃一个人是很痛的，有些时候就是为了爱才悄悄地躲起来，躲开的是身影，躲不开的却是一份默默的情怀。每个人都像一个纸杯，真是涵养像杯里的水，别人不会看到你杯子的水，别人看到只是溢出的那一点点，当你内涵溢出时，自然就会被别人发现了。 有话看着只需这样，你要记得啊，莫待无空着时才想念他，有心栽花花不开呀，那不一定啊，无心插柳柳成荫多难得啊，开花绽放啊，待冬去春来，花谢又开，年复一年啊，有人叹息，有人抚慰，有人占有他，你把我当作无意栽下的一朵江花，人相偎在山散花，别把我当作是你擦肩的水中花，瞬间的美丽你要珍惜啊，谁开的满山枝桠，谁开在艳阳底下，谁开了却没有欣赏它，谁开的满山枝桠，谁开在艳阳底下，谁开了却没有人懂得欣赏它，看花绽放啊，等你待冬去春来，花谢又开，年复一年啊，有人叹息，有人抚慰，有人占有他，别把我当作无意栽下的江花，人相偎在山地里的自由的散花，别把我当作

会阅读，会下注，会跳舞。 你爸爸真奇迹， 为了美，为了自由，会伤悲。 你爸爸真寂寞， 这世界没有你，我是谁？ 你爸爸真寂寞。 爱情不是买卖，不是需要良心的债。每个姑娘都有追求的权利，为什么要在一个自己看不上的人身上消费自己呢？爱情就像欠债，愿意接受欠人东西的不确定感，将自己交付对方处置吗？它的快乐来源呢，是我们本身炙热的情感。就这样，让我们爱上爱情吧。 那一夜你喝了酒，带着醉人来，梦梦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轻轻哭了起来，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下半夜我突然了解，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是是爱，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 当爱不能哭，

许给我太多余的关心，我怕我快要情不自禁。既然不能在一起，请你别再靠近，我怕我控制不住贪心。你甜蜜的折磨把我的灵魂偷走，在我用心过后常常一个人做噩梦。你甜蜜的折磨没想过会这么痛，请消失在我的地球，别让我站在人山头突然落空。再继续想我，怕会舍不得你。今天的我异常的冷静，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控制情绪，发现你已折磨了空气。你甜蜜的折磨把我的灵魂偷走，在我用心过后常常一个人做噩梦。你甜蜜的折磨没想过会这么痛，没有开始没有分手，没有爱你没有爱我。你说最好能只当朋友，这样感情会更长久，而你却不懂我一深深的爱上你。越靠近你越看见你越痛，你甜蜜的折磨把我的灵魂偷走，在我用心过后常常一个人做噩梦。你甜蜜的折磨没想过爱这么痛，就像是在我的地球真的不愿这么说，把我忘了。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修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我的你。 在听节 节目的时候，一起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资讯。春季来临，天气转暖，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驾驶人朋友最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三河交警在这里温馨提示您，近日天气转暖，容易产生春困现象，驾驶人朋友呢，在出车前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在行车时呢，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可以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并且开启车内收音机，避免疲劳驾驶。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欢迎你继续收听。在我们的爱情或者是生活中，从前有一个人突然闯入你的生活啊，如果教会你什么是爱，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一生中呢，最幸运的有两件事情，一件就是时间终于将我对对方的爱消耗殆尽，另外一件事呢，很久很久之前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偏心，你真的偏心，感情为何你从不听，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过去的事情不后悔，将来的事情不害怕，对于那些应该发生的事要坦然接受，无论它对你产生不利影响有多大，它都已经发生了。对于那些还未发生的事要勇敢面对，无论它把你想象的多么的可怕，它都还没发生。我们控制不了天气，但是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心情，否则又如何去掌控人生呢？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悲伤是生活。无论的童年想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经发誓，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 钱财可以穿不起香奈儿，也可以没有多少衣服提供选择，但是请你注意，千万别忘记一件最重要的衣服，它叫做自我。 想得太多就会毁了自己，让你陷入忐忑，让实际本该不糟糕的事情变得糟糕。其实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如果了，有的时候我们一瞬间失去的东西可能就是永恒。 辽阔的海看不见边，你说那才是你向往的天。沉默的我清楚看见，平静之下有着隐藏的危险。无心的承诺说的随便，遥遥无期的永远是你坚持不变的信念。我的认真你总不在意，只想抛开所有的一切，自由自在地飞。我更爱妥协，接受你坚持的信念，无路可退，因为爱已不绝对。若是你人的心太野，就不能紧紧留在身边，始终相随。我跟自己妥协，放开你无忧的飞，没有选择，只为爱太遥远。若是爱人的心不变，痛苦的结局。 站台折磨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天，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间。

近湖水，我又挣扎了一夜。窗外透进几丝光线，空荡的房间留着你的照片，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无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感性的善变，挖空心思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我现在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我现在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感谢你的陪伴。两小时的时间里呢，那希望带给你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好的心情。再一次欢迎找到我的新浪微博雨辰主播，可以告诉我你喜欢的音乐风格。别走开，好音乐还在继续，马上听到京城音乐吧。 他们说我很乖，尤其对